爱情像个堡垒，隐约绕住你的心，有时温柔甜如梦，有时却是你苦痛。就拿我这一颗心当着你的堡垒，在你走的乐曲里，请你对我说我爱。